谁家袅袅炊烟，今天马不还没有扎完。师父说江湖就在身边，谁会听他妄言，身边琐碎破事惹人烦。三口大侠行走江湖，非得与狗结缘，书上写封情书自己不送，叫我去吧。跑了半天只赚到几个铜板，哦，这还不算，西村竹子没有食材愁得胖了一圈，东头江湖八卦印成册子奈得正欢，几宵酒肆一梦的浮生缘。梦中武当诀别千里孤行，并肩问华山，笑来酩酊一场醉卧中山茶。悠悠暗香悄然，青梅盈袖扶摇云梦殿，恰是一寸江湖换一寸少年。谁敢叫板，当年又喝多少是美是贱，月下花前，我问如今为何流落在乡间。他叫我滚蛋，听说劈柴也能练成神功，身手不凡，我却只能闭眼一副下去劈个稀烂，忙里偷闲一梦的浮生缘。一阵花絮如梦，流光回说一夜一千年，洒他玉虚情乱，潇潇如云烟。玉剑飞越千山，雪水香暗流影，白花脸，恰是一尊强呼唤一尊少年。生茶，悠悠暗香悄然，青梅盈袖扶摇云梦殿，恰是一尊江湖换一寸少年。一阵花絮如梦，流光回说一眼一千年，洒他玉虚情乱，潇潇如云烟。千山吹过暗香，树落白花脸，恰是一尊江湖，还一寸少年。